《圣咏集》第115篇。上主，光荣不要归于我们，不要归于我们，只愿那个光荣完全归于你的圣名。那是为了你的慈爱，为了你的忠诚。为什么让外邦人们常说，他们的天主在何处居住？我们的天主在天上居住，他创造了所喜爱的万物。外邦人的偶像无非金银，不过是人手中的复制品。偶像有口而不能言，偶像有眼而不能看，有耳而不能听，有鼻而不能闻，有手而不能动，有脚而不能行，有喉而不发声。铸造偶像的人将与偶像同亡，凡信赖偶像的人也将是一样。以色列家族却信赖上主，他是他们的助佑和盾护。亚兰的家族也信赖上主，他是他们的助佑和盾护。敬畏上主的人信赖上主，他是他们的助佑和盾护。上主眷念我们，也必给我们祝福，祝福以色列家族，祝福亚兰家族。他向敬畏上主的人祝福，不拘贵贱都要获得祝福。愿上主使你们的人口繁昌，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兴旺。愿你们蒙受上主的祝福，他是上天下地的造化主。苍天确实是上主的苍天，上主给世人赏赐了尘寰，死人们不能够赞美上主，降入阴府的人也不能够，而是我们赞颂上主，从现今一直到永久。